处理问题。而他认为政府最弱的一环是没有好的政策解说、宣传和公关工作，令施政大打折扣。林郑月娥又说，如果仍然有人怀疑他并非一早已经决定不参选，其实看他过去一年的工作和言行就知道他早已打算离开。而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已经交代未来四五年想做的工作。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2000宗新冠确诊个案，最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820万人染疫。新增18宗死亡个案，累计超过24000人不治。现有重症患者106人，较前一日减少8人，连续13日少过200人。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雷雨。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日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嘅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再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82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9,46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6点，跌146点。部分每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蚊，升4.6；阿里巴巴112蚊，升3.2；美团203.2，跌5蚊；京东集团249.8，跌4.4；盈富基金22.3。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78.04跌2仙，中国海洋石油11.5升3.4，快手87.75升3毫，药明生物71.5升1.7，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2仙4。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838，瑞士法郎8.029，澳元5.64，加元6.252，新西兰元5.067，欧元8.42。每百日元对港元5.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8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3点，升138点。港金报173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4.35美元，卖出185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正常，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

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开始今日礼拜四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有 Alex 啦，土同埋超 B。 嗱，我哋每一朝早咧，我哋三个咧都有个同样嘅习惯嘅， 系 就系会饮杯咖啡先。喐啊，先系翻工， 先喐，喐起身揿杯咖啡，系真系会嘅，真系会。 系啊，因为系回魂咖啡嚟噶嘛，即系每一日唔饮过一杯咖啡咧，我硬系觉得争啲噶。 我就如果唔饮咖啡，就饮奶茶咯，即系一定有少刺激性嘅饮品咧，系啊。 但奶茶咧饮完之后咧，就可以好帮你、 去厕所、 去洗手间。 我完全明啊， 系真系会噶呢样嘢。 想问一下两位啦，你哋中意饮边一类型嘅咖啡咧？即系我自己为例啦，我自己因为唔饮得奶啦，所以我系饮斋啡嘅。 斋啡你最健康啦，斋啡系啊，咁你唔落糖咯？ 我唔落糖，唔落奶。 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斋啡系可以唔使落糖。 系啊，因为网上面都有啲人讲话咧，去茶餐厅食嘢嘅时候嗌斋啡，结果系落咗糖噶嘛。 哦，即系佢帮你落埋。 系啊，咁佢就话其实我嗌得斋啡，我就系唔要奶唔要糖噶嘛，但系佢净系帮我走咗奶。 即系飞沙走奶咯，以前系啊，乜都唔要咯。但系我自己咧就系中意落奶嘅，我都系慢慢啲落糖嘅。但系我而家因为而家啲咖啡懒靓咁样嘛， 啊、 即系嗰啲拿铁啊嗰啲。我就中意饮咧啲 latte 呢啲咁样咯，或者caramel latte 咁样咯。 系咁阿 B 咧， 我以前咧就一定要加奶嘅，因为觉得好似冇奶就觉得唔得，好难饮，好苦咁讲。而家惯咗咧，就真系饮斋啡，完全乜都冇。 斋啡好啊，斋啡系去水啦，令到你咧嗰啲 冇咁肿啊， 系啊，靓啲啊。 系，但系而家咧，即系喺市面上咧，有实在太多一啲嘅叫做咖啡特饮啊。我有試過咧，喺香港有一個即係 coffee shop 度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飲過 espresso 加呢一個 tonic water。 咁古怪？ 係啊，加青檸。咁我都諗住好古怪呢件事，你加 tonic water 成件事好古怪。 再加 lime。 係啦，咁但係佢係 signature 嚟嘅喎，喺嗰間咖啡店度，咁我就試下啦。咁見到台台都有好靚，佢咧個冰係一個波波嗰種咁樣圓嘅冰啦，咁樣。咦，又 OK 喎、 啊？嚇、啊！但係好似感覺唔拉更 喎。但而家咧，我覺得香港好多精品咖啡店咧，佢係將咖啡咧，即係 espresso 一杯好濃嘅嘢，溝落去， 溝稀咗， 溝落去唔同嘅一啲嘢飲到咧，你又覺得 OK 嘅喎？譬如有啲咧係有酒嗰啲嘅，加咗咖啡落去咧。你又估唔到個味道，哇、哦！個化學作用幾好喎、啊 嗯。喂，咁頭先你講嗰個 tonic water 加 lime 咧，嗰個味道係點樣嘅咧？ 嗱，佢個味道其實係似咩？似啡色汽水嘅味道啊！ 啡色汽水都是我哋成日飲嗰啲啊， 係啊，我哋成日飲嗰只 即係長島冰茶啦， 嗰一種嘅味道，我覺得誒幾神奇喎，即係佢飲落佢唔係好苦，而且係有陣好似飲緊汽水嗰種好鋸嘅感覺。 我因為覺得咧咖啡咧以前就係覺得咖啡還咖啡啦，你唔可以加啲酸嘢落去嘛，原來而家咧加咗啲檸檬啊酸嘢落去咧。又有另一種味道嘅， 唔係你會覺得咧，譬如茶咧，佢個變化可以好多。你加乜嘢材料？你加花落 啊， 你咩 都 得， 生果都得 嘅。但係你硬係覺得咖啡咧，你除咗奶之外，加其他所有嘢都係怪嘅。 嗯， 我諗而家咪可能啲咖啡咧，大家講究咗好多。佢直情咧有時會賣到你即係嗰啲咖啡鋪啦。你買咖啡嘅時候，佢問到你要 fruity 啊定 nutty 啦，正又唔知又唔知你要咩重啲啦。佢有好多個選擇俾你。有時你即係以我呢啲啦。簡直選擇恐懼症嘅人咧，是但啦，我想飲杯咖啡就求其啦。 係，但係而家咧，即係咖啡呢一樣嘢可以話係成行成市啦。就去到內地咧，其實都好多人中意飲咖啡，而且內地其實咧雲南嘅咖啡都好出名啦。佢哋最近喺內地咧，喺邊度咧？成都啊，就舉行咗一個咧叫做川派咖啡生活節。 嗯，點樣川派啊？ 嗱，我都喺度諗緊川派喎。你川通常都係啲咩辣嘢啊、麻辣嘢啦。佢就係承接住呢一個嘅主題，佢咧就係俾你咧加啲四川啊或者成都呢川派嘅獨有嘅一啲調味料落去嗰杯咖啡度嘅，譬如話有啲乜嘢咧，我見到有花椒啦、甜椒啦，咁佢創造咗啲咩咧？譬如話有川椒 latte 啦。 哦、 青花椒菠萝冷水啊，冷水即系 冰水， 系啦， 嗰个冷水咖啡， 啊、哦，冷水，哦 ，sorry， 系啦，跟住仲有咩咧？黄甜椒燕麦 latte 啦，呢一啲嘅，你睇落去似系凉茶嘅感觉咁样啦，大家都话。 啲網上面啲人話嚇睇到呢啲咧飲落去應該會屙到爸爸聲。 我接受唔到呢啲嘅，因為我都係比較傳統，我覺得咖啡就要做翻咖啡嘅本分，你唔應該再加第二啲嘢落去，即係譬如嗰啲拿鐵啊，我已經覺得係已經係到去到最盡嘅啦已經。因為我都係飲咖啡，想飲嗰個咖啡個香味嘛，而唔係所以吸嚟吸去變咗第四種味嘛。 但我覺得而家咖啡真係個變化太大，同埋而家咖啡咧越買越貴啊！會試過買咧細細杯啊，一啖已經冇咗咖啡咧，咪五六十蚊。 係啊係啊係啊， 好貴啊真。 因為佢話經過市場調查㗎，即係呢一個咖啡嗰個價格咧，就係大家接受到係幾多咧咁樣咧，咁四五十蚊係而家正常㗎。係 啊，同埋而家大家咧飲咖啡嗰個味道唔再係淨係哦，總之有咖啡味咪得咯，唔得嘅。而家咧，我一定要飲譬如非洲南非嗰一隻豆咧先得嘅，或者印尼嗰隻豆先得。咁你如果你要運過嚟呢一個地方，其實佢個成本都已經高噶啦，你仲要再炒啊，再剩，咁佢都要賺錢噶嘛。 係啊，所以而家好多嘅咖啡店咧，佢都講到明啊，嗱，我啲咖啡豆係嚟自邊度嘅，即係可能又會唔會有啲叫做刻薄咗啲農民啊， 公平貿易、 牛役啊之類啊，即係同你講好多原因，點解我個咖啡會係呢個價錢咁樣咯。 不過我咁耐世紀咧，即係飲咖啡嘅經驗，覺得最享受就係有一次去台灣地區啦，去台北啦 ，exactly 西門町啦，入邊有一間咧就係飲南山。咖啡嘅，咁里边有猫屎咖啡，乜鬼咖啡都有咁样，嗰间咧真系最正，因为咧佢烹调得非常之好，佢煮咖啡，我觉得佢个感觉俾我咁好，我觉得佢煮紧汤咁样噶， 好似艺术 艺术品咁样噶，咁饮出嚟真系。O K 喎，系啊， 我記得你好似買過包豆翻嚟 啊，係啊係啊，就喺嗰間買 嘅，好飲啊嗰、那個真係。 你嘅台北啦，我其實覺得咧韓國先勁，韓國嘅咖啡咧、你唔明嘅，即係有時咖啡諗係提神咧，即係日頭先飲啦，但係韓國啲咖啡店咧開到凌晨，因為佢啲朋友咧啊瞓唔著，我飲杯咖啡先咁樣，佢哋好 enjoy 喎。 咁你咁講咧，我自己覺得比較難忘咧喺越南啊，因為咧我嗰陣時去越南旅行嘅時候咧，你就會周圍見到佢哋嗰啲咖啡，我哋就話係生活品。未享受啦，佢哋真系一个日常生活， 日常同埋都几传统噶。 系啊，同埋佢哋会好特别咧，佢哋嗰度好盛产椰子噶嘛，佢就会将椰子椰奶啊同呢一个咖啡就结合啊，又几好饮噶。 其实咧，即系咖啡只会越饮越嘴刁嘅啫，其实搞到自己麻烦啦。就系、譬如屋企如果冇晒嗰啲 capsule 或者冇晒嗰啲咖啡豆嘅话咧，咁饮嗰啲用粉 三合一、 用粉冲嗰啲咧，哇，饮到口都歪埋，净系觉得。点解以前我细个会饮三合一嘅咧？ 但系我觉得呢个都好饮过咧。有时有啲茶餐厅咧斋啡嗰啲味道，因为唔知点解咧，佢唔嗰个茶餐厅唔加奶嘅斋啡咧，系有阵好似烟灰水嘅味道。 烟灰水啊，可能真系烟灰水。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keep on falling. Cause I just done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you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keep on falling.We 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好歌献给你，要交俾咧阿土 Crystal。 系啊，因为咧呢几日咧，即系个天气咧都阴阴黑黑沉沉咁样啊。即刻咧，佢一落雨，我就有一句歌词飘出嚟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即系叫狂风暴雨，谁可呼风唤雨？呢一句歌词咧，就系每一次落雨嘅时候，我就飞出嚟。咁我就喺度 search 啦，就啊，究竟呢一首歌咧，我记得系郑中基噶啦，但系我硬系讲唔到嗰个歌名系咩。原来就系叫做黑风暴雨。 咦，你咁样讲，我有少印象。 系啊，原来呢一首歌咧，其实系2006年咧，当时有一套电影叫做《黑拳》啊，就系由吴京啦、郑中基啦，加埋阿杨爱瑾、 Mickey 系啦，系啦，佢哋主演嘅就系讲嗰啲打地下拳赛嗰啲电影嚟。咁之后就2008年就喺呢一个金牌主题曲呢一个专辑里边咧就收录咗。 好嘢、哦，你咁你都揾到，真系咧。其实咧唔可以怪嗰啲书呆子，就系怪读书嘅。即系好似阿土咁样咧，佢用呢一个读书嘅方法去揾流行曲咧，又话俾佢揾到，吓好嘢。 同埋、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咧，平时我哋睇啲都会，即系我跟阿 Alex 学得多嘢，我都会睇一啲作曲作词人咁样啦。咁我今次咧就留意到佢呢一个作曲咧，嗱，我要小心啲读佢个名字，叫做 Ian Casilla。是一个印尼朋友，原来这首歌呢他的曲呢其实在印尼很出名的，他们是一对 band 的歌来的。就之后就拿了这个曲呢就由吴国敬就去编曲，就做了这首黑风暴雨。 填词方面就是夏至的作品来的，哇，原来都零几年的 歌是。所以落雨湿湿的时候特别啱听，还有郑中基的声音特别好听的。 是啊，今天好歌献给大家啦。 有郑中基的黑风暴雨。 天气总不稳定，不懂掌管，雨势未暂停，心跳不肯安静，光天交响，听意乱难平，时停跟黑雨合并，后悔始终太任性，敲打过去现在的火拼，怎会不知道地清醒一刻错过了限期，不爱铺天抢地，终于崩溃，永远地别离，面对终止界限线，就似旷世的苦战，呼吸到最后想改将暂停，不信再硬拼，不清醒太过分动情，面对终止界限线，为你我彻底苦战，即使最后你听不见。 狂恋着你，狂想追返名利，狂想着你，当杯颠倒黑雨降下，抱得起你，狂风暴雨，狂哭卷起暴雨，晴天下雨，悲影上指天去咒骂，最终宽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票数为72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反对取消对冲的自由党主席邵家辉说，希望通过修例之后不会出现劳资矛盾等情况。另一名自由党议员李振强担心香港或者会再出现下一波疫情，认为现时并非合适时候取消对冲安排。工联会议员陆仲雄重申，取消对冲可以恢复原有强积金制度的功能。修例通过之后，政府会划线指明取消对冲安排的生效日期，将不设追溯期。政府会为雇主提供25年共332亿元的补贴。政府亦都会推行要求雇主储蓄的专项户口计划，用作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并透过积金易平台落实，预计取消对冲安排最快在2025年实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早最后一次以特首身份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她总结过去五年的任期，表示无可否认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挑战前所未有，风高浪急，但驱动她勇往直前、无畏无惧是一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林郑月娥说，尽管社会对他的工作评价不一，但他可以大胆讲一句，他已经交出一张无愧于自己的成绩表，为42年的公务生涯画上完整句号，祝愿香港政通人和，开创一国两制事业更辉煌。林郑月娥提到，由爱国者组成的立法会有助提升特区的施政效能，已经见到在第六届立法会以至同埋至今運作不足半年的第七屆立法會。他又說，事實告訴大家，如非確保愛國者治港，是無法落實多項工作，包括政府架構重組、深港兩地的合作等。另外，林鄭月娥說，特區要與內地通關是很大的挑戰。他指出，大部分海外國家是一套抗疫理論和挑戰，而內地是另一套，香港站在中间，要小心评估如何有相对两全其美的方案，形容是好考功夫。林郑月娥认为，如果要用去年9至12月和内地的讨论作为基础，短期内看不到通关的可能性。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又提到，刚过去星期二和政府专家顾问开会评估最新疫情，專家認為，雖然確診個案近日有增加，但未需要即時收緊入境限制和社交距離措施。不過他強調，仍然需要提升疫苗接種率，才能夠讓本港安然度過疫情。內地傳媒報道，湖北襄陽懷疑有飛機失事，早上在老河口市境內墜落，墜落的地點在老河口市飛機場的附近，飛行員跳傘落地受輕傷，相關部門正趕去現場處理，目前傷亡人數不明。據報飛機墜落民居引發爆炸，網上有片段顯示部分民居起火，襄陽市應急管理局核實，工作人員回應說有這件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 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897点，跌117点，总成交1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38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1,832点，跌20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95蚊，升3.6；阿里巴巴111.3，升2.5；美团200蚊，升系跌8.2。京东集团249.2，跌5蚊；盈富基金22.2，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77.58，跌4.8；中国海洋石油11.54，升3.6；南方恒生科技4.69，跌7仙；快手86.2，跌1.25；药明生物71.4，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3.93，瑞士法郎0.978，加元1.256，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8点，升94点。港金报17,3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69美元，卖出1,854.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大坑东道；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九龙塘嘅兰开下道去窝打路道挤塞，龙尾喺牙前围道，近住书院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咁喺封路方面，西贡嘅北潭路咧，因为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另外码头涌道就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中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林慧，每日朝早六点，我喜欢吃一份丰富早餐，迎接每一日的工作。 我是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喜欢坐在直播室，和听众一起分享生活上所有事情。 每朝六点到十点， 无论你中意做乜嘢， 都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Barbie 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 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喎、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嘛，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得得得得！ 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李志刚之外咧，有 TV 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型男嘉宾有柏天南。Hello， 你好 ，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喂，柏天南你好啊，即系咧好多时都见到你即系演出啦。其实你点入行嘅咧吓？ 其实我入行系有少少 story 嘅，就系嗰日咧诶系好想拍戏，好想拍戏，咁就遇到黄百鸣先生，其中一个 annual dinner 嗰啲啦。佢由头望到我落脚，咁我就以为 oh no， 系咪讲错嘢咧？系咪做错嘢咧？因为嗰刻你应该系黄百鸣，开心鬼， 百鸣哥，百鸣哥系咯，即系前辈。 系啦系啦，所以成件事系讲唔出嘢嗰刻，咁佢就望头头望脚，咁嗰刻咧 打量你啦， 冇啦，就喺度 check 每一下计我每一段记录，不过我唔知噶嘛，我以为嗰刻系应该讲一句啊多多指教啊，我话好高兴认识你啊，讲唔到， 嗯嗯， 咁之后咧佢就揾人 call 翻我啦，所以系 OK 嘅嗰晚，我、哦、之前就做一啲模特儿，系对 acting 系有兴趣嘅， 演戏系好有兴趣， 系、嗯、嗱、嗯、我见到诶柏天南咧，即系近年咧都有一个好令人哋记得嘅造型嘅，就一定有你好有型嘅胡须。鬚啦，好壯健嘅身體啦。 個鬚唔咁簡單㗎，我每日都要收鬚㗎。特別而家新嗰啲角色咧，佢哋中意啊，你同啊呢位演員啊撞咗喎，不如你再收一收你嘅鬚啦。咁就要係喺度每次喺度計住，如果2mm、3mm 我哋接受唔到㗎啦，所以佢係 check 一次。其實係多咗好多嘢要做咯。我以為你、哦、即係留鬚係一個好簡單嘅，即係你有就得。No， 每日都要繁複過剃鬚啊嘛。 唔係有陣時，如果你連戲咧，連兩個唔同嘅角色咧，朝早咧。就要短，晏就要长，咁呢个 acceptable 啊。不如如果调转，我就要去片场之前再收一收，晏昼即系翻翻朝头早嗰个咧，就尽量谷佢生出嚟咯。 茶板地，茶板地， 用 razor 咯，谷须咯。 哦，几得意喎！嗱，同埋咧，近排咧真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地方都见到阿柏天南啦，譬如电视剧又见到你啦，冥冥之中啦 ，very lucky 系冥冥之中。 电影又见到你啦， 系啊，陶兄弟三。 系啦，咁啊，嗱，不如先讲冥冥之中先啦。冥冥之中而家每晚都做紧呢一个电视剧啦， 做咗好多集啦。 系啦，咁啊，嗱，柏天南，其实咧，我想知道个剧情系讲咩，因为我觉得咧好阴森恐怖啊。究竟讲咩嘅咧？ 咁系有少少恐怖嘅，系讲死神嘅。咁、哦、一班人咧就面对死 ，every single day 喺一间反而喺间死亡公司度做，即系控制世界人口嘅，即系好自然就会觉得哇好 negative 成件事。咁唔系，你就喺个故仔里面咧有唔同嘅 couples 啊喺度识啊，诶唔同嘅 manager 喺度争位。上去啊！咁其實會有好多正面嘅思想，亦都好多 life lessons 咯喺裏邊。佢仲未做完㗎，所以你一定要睇到尾，就完全明白個故仔㗎。 哦，因為我最初睇嘅時候咧，以為係保險公司嚟嘅，原來係個即 係你都可以咁講嘅，都係可以。 因為佢都講到原來話咧控制人口，因為世界咧而家個人口太多，咁點解唔有啲人離開咗？咁咪我哋大家唔使爭嘢食咯，或者可能唔使爭資源咯， 死多啲人， 係啦係啦， 有啲灰熊嗰啲感覺嘅，即係 Marvel 裏邊嗰啲。 係啦，有呢一種嘅嘢喎， 都係為世界好。不過用咗某個方法去做， 即係極端嘅手法同埋邪惡嘅手法啦， 都有少少邪惡嘅。 咁你個角色又係點樣呢？ 我個角色咧，我就飾演彭森，咁佢就失去咗佢最愛嘅老婆同仔 at the same time， 咁佢就要追問點解我喺間公司要攞走我老婆同細路？我要知道，我要做到上去，我要做到最高，然後問最高嗰個點解要依件事發生？咁 即係個心結嘅原因， 係啦係啦， 有鬱結嘅， 要開佢自己嘅心咯，即係要 something 佢 figure out 唔到、 哦 咁呢個就會佢穿插好多唔同嘅維度，咁轉維度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呢？人性格會變，即係可能如果係隔離你係我 brother 啦，咁喺可能第二個維度你就係我嘅 enemy 啦，我就要對抗啦。 因為我見到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啦、造型啦咁樣，哇，好困難喎，真係會。 啊，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 challenge 嚟嘅、 嗯。 不過我好樂意接受呢個機會咯，因為我知道拍電視劇嘅時候咧，你嘅 skill level 一定會 increase 嘅，你日日咁 拍，你又要練戲，又要做好多唔同嘅角色，咁真係一個演員嘅即係好渴望嘅一個機會， 即係個訓練所啦，一個鍛鍊你啦， 可以咁講，即係好多之前嘅嘢學喺電影學唔到，就而家喺電視劇都學到啦。 嗯， 或者略學咗少少啦 ，still improving， 慢慢學緊啦，係啊。咁係咪有啊郭善嚟㗎？ 有啊， 係啊係啊。咁啊柏天南，你同郭善有冇對手戲咁樣之類的？ 梗係有啦，我要寫命救佢啊！ 要救佢啊！咁點啊？ 近距離接觸救佢啊！佢係我嘅好 respectable 嘅一個 manager 嚟嘅。咁佢又首先我就想攞佢份工嚟做，因為我想做上去啦。不過做做下就覺得依個人係好 respect 咯，或者值得我去保護佢 ，rather than 同佢爭 鬥過， 係咯鬥過咯咁嘅 feel。所以我同郭善你有咁嘅 feeling 啦。 會唔會有感情啊？ 我都想有下一步啊，同导演倾下呢啲嘢。 另一个都系个女神啦，刘心柔添啦。 系啊，呢、這个就完全有啦。 嗯， 由拍拖、结婚、生仔、生孙做晒。佢中意最中意食嘅柠檬茶，连皮吞埋落肚嗰啲我都知道。 角色里面，咁要话佢要死嘅？ 我谂呢个戏里边个个都有机会死嘅。 哦，咁但系然后去到另外一个维度， 系啦，咁、就 start again 咯，可以咁讲、 我又唔知咩系维度，我知维基啫。 因为呢个都系要用心去睇嘅个剧集。 我觉得系佢似一幅画嘅，而家啱开始画嗰几笔，你唔知佢画啲咩咁，所以就最好就睇晒三十集，咁你就。嗰陣時見到個 full picture， 咁就可以大家可以 咩嘅、哦？即係而家呢一個階段，你睇唔明嘅話係正常嘅。 其實係嘅、導演佢 sell 我嘅時候咧，我都佢居然同我傾咗4小時，我先開始略略有少少明白自己做嘅角色係咩。 今次係咪算係柏天南第一次拍劇集咧？ 唔係，之前有嘅，不過今次係個 involvement 大好多咯，即係做主角啦今次。 因為聽聞咧，柏天南咧為咗呢個角色咧，特登買咗本 notebook 啊、我哋 job 小事呢啲，個個一樣買噶啦。不過唔係嘅，呢、這個 notebook 裏邊咧，我就寫。就是那30集里面我出现的场口，咁前面发生啲咩，后边发生啲咩啊？咩时间啊？着咩衫啊？咁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佢哋 即系自己做长记，自己 keep track。 你可以咁讲啦，即系做一个 before journal 啦，系咯，系自己做长记。 嗱，同埋好似听闻你有个借镜嘅人物啊嘛，系我哋认识嘅呢啲 PR 同事啊，阿 Fly 啊嘛。 点解嘅？ 因为我做紧 research 嘅时候咧，剧里边咧，我就做一个彭森啦，佢有个仔大概20岁，中年咁上下啦嗰阵时。咁Fly 咧就系我个。research 嘅對象啦， 哦，因為佢都有個仔， 係啦，佢都有個仔，佢係單身嘅，好似係嗰陣時嗰刻，咁咧佢，我或者佢可以俾到個單身 experience， 咁我就問佢咯，其實有個仔係點啊？咁我好高興認識你啊，你唔會係2月26生日啊嘛？咦？你點知嘅？ 佢係啊， 係啊 ，exactly that born on the same day， 你兩個 係。 咁得意， 中數就唔 100% 中數唔使一樣啦，但係同一日已經好難得啦。 係啊，我哋同一個年紀，同即係好多嘢都係好相似嘅。不過佢個 upbringing 就係我想即係知道嗰啲資料咯， 了解多啲嘅 background， 係咯係咯， 可以幫助你做戲。 係啦，所以我覺得真係冥冥之中嘅有啲嘢啊，導演揾我呢個做呢個角色咧，係其實仲有好多樣嘢，個 universe 好似喺度同我講緊嘢咁咯，所以咁就識咗 fly 啦。 哇，咁都好 V 運運， 好 傳奇呢 ，V 運運 V 運運， 起曬雞。皮啊！嗰阵时 哇，咁即系冥冥之中成个剧都系有少少呢啲 V 运运噶咯， 全部都有，全部都有。例如即系首先角色啊，同埋其他角色会有多冥冥之中啊，好啲有少少奇怪嘅嘢啊。咁我觉得导演啊，同埋 Anthony 啊，编剧咧，佢系写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其中一个 script writer 咧， 好中意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噶我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啊。虽然我嗰阵时唔系100%佢做咩，不过系讲僵尸，你佢其实 Anthony 咧，佢同我讲话，佢就用晒嗰阵时最好嘅嘢就摆晒呢、這个冥冥之中， 哦、 所以佢就 convince 到导演去做呢个剧，咁就揾到我哋咁多位唔同界别嘅演员去做呢件事， 好吸引啊！真系，我觉得因为好似有啲死神，因为同埋阿柏天南个样咧，都有啲大家认知，好似觉得死神系咁嘅样， 系啊， 死神 feel， 即系型型地啊，有啲潮流 feel 啊嗰啲咧， 同埋永远都系着西装噶嘛，你 系冇错冇错，所以要好 keep fit 呢、這 个，呢、這个 净系食鸡同菜 两样嘢， 饮水。咖啡都得嘅， 咖啡得嘅，齋啡咯， 齋啡咯，冇奶咯，冇糖咯。 哦，真係㗎，咁啊要好清咯，食得。 食得好清啊！即其實要多謝劇務，佢哋每日都安排雞啊菜啊，即係就算去邊度都好啦，佢哋都安排到嘅，所以真係要多謝佢哋、大家都成個變咗個 family 咁啦。 嗯，就幫你食安排埋嘢食。 係啊，即唔係話你求其食啲咩啦，佢哋真係會啊，你好似叫 keep fit 喎，為劇組好，幫我又好，佢哋 each one。 咁呢個冥冥之中係30集㗎，係咪啊？咁啊，其實你拍咗幾耐咧？ 拍咗4個月。 哇，都几耐！ 由1月2号拍到4月尾啊！ 嗰年 ，and 其實又經過好多風浪，有疫情啦，又唔可以密集啊，又即係好多， 即係唔可以聚集， 係唔可以聚集， 限聚限聚， 唔係有得限聚啦。咁不過我哋都 make it through 咯。導演都一個導演真係拍30集， 咁啊好多啲演員唔使咁辛苦，導演都要瞓。 導演辛苦咯，唔係啊，我哋大家一齊辛苦，因為個時間唔係好多，我哋拍嘅嘢又要即係我要去埋上海，去埋台灣咁嘅 feel。 嚇咁有 budget？ 咁嘅 feel 啦， 咁嘅 feel。 咁都 planning 啦，咁嗰陣時都唔可以飛啦，所以導演係真係用咗好多好多心血去製造呢段片，好似裏面都病咗好幾次， 哦， 病咗都照喺度喺個 monitor 度睇，好得呢個，好 move on， 病住都要開工， 係啦，佢非常之又係好勁嘅一個人。 我記得白天男好似你話咧，因為為咗入行啦，即係做一啲好多演員角色咧，你都要戒口戒到好清嗰啲朋友嚟嘅， 絕對係，絕對係， 你好為食噶嘛， 我好中意食嘢噶。pizza、pasta， 其實好多嗰啲桂林辣椒醬嘅嘢啊，總之 澱粉質啊， 澱粉質啊，總之好咗啊，烏魯木齊嗰啲麵條啊， 哇，好味， 好正嗰啲口水雞，好中意食嘢噶。特別我喺澳洲長大，有好多嘢真係未食過噶嘛。不過為咗角色，咁你咪冇食咁多咯。 而家你有咩冇得食嘅？其實你list 有幾大？ 盡量而家 OK 可以食到嘢嘅。阿媽話可以食嘢啦，而家。不過咧就會自動 keep 住咯，即係油鹽醬醋啊，會盡量少啲啊，澱粉質會盡量少啲啊。即係如果係嗰一排真係要拍打嘅時候，我真係要做要舉嘢。咁就食啲咯，平時就 keep 住真係食三文魚啊，即係自己蒸嘅三文魚啊，雞啊，牛肉都少咗食咯，同埋菜咯，食好多菜啊，tomatoes 啊，嗰啲 kiwi 啊，嗰啲咁嘅 healthy lifestyle 嘅嘢咯，即係所以我夠曬 protein 嗰啲嘢嘅，不過就可能冇舊陣時食咖喱牛腩飯咁開心， 咁梗係啦，係啊，啲有汁嘅嘢特別開心㗎啦， 正啊， 喂，咁另外拍呢一個《屠玉兄弟三》，使唔使 keep fit 咧呢一套？ 依個個 keep fit 係有嘅，不過就要練大隻咯。 反而係練力。 係啦，因為我會同一個叫黃長興打嘅。 嗯嗯。 啊，咁佢咧就你知㗎，佢都好大隻啊。咁佢我咪同佢一齊 training 咯。咁我哋又 work out 咗啲 moves 啊，武術指導又 OK 啊。咁我哋咪一齊即係砌一個 fight 先出嚟。我第一次有呢個感覺。 我自己安排個 fight 先。 又唔係嘅，即係有 input 啦，個個都有 input 啦。咁我覺得咁之前真係唔識㗎嘛，武術指導或者導演叫我做咩啦。不過而家知道 OK 長興，我同佢咁兄弟，又知道佢邊度啲 strength weakness， 咁我哋一齊不如試下啊！你打依邊我會舒服啲，打依邊又好啲鏡頭，佢又識 夾， 係咯，我哋要夾下，咁其實幾好玩咯，拍打戲又特別係依啲監獄嘅 fight club 嗰啲感覺咧，係真係好正嘅。 因為你屠玉兄弟咧，其實咧佢第一集嘅時候咧係諗住喺戲院上嘅，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上唔到啦，就變咗咧就係喺網上先，上網，咁點知就 hit 咗，爆曬啊！咁啊就拍埋第二集咁樣啦，咁啊第三集就真係回歸戲院啦，呢一個就係屠玉兄弟，係咪啊？ 冇錯，冇錯 ，exactly。當然好多兜兜轉轉啦，不過係即係老闆同埋公司嘅努力咧，我覺得帶呢個屠玉兄弟俾大家咧，係真係值得嘅。 咁呢個你嘅角色係新嘅定係點樣㗎？ 唔係，我嘅角色我由一開始㗎啦， 一開始 都係麥建天，做一個 architect， 就唔介即係唔覺意咗入獄啦，個個都唔講咁覺意㗎啦。咁 就俾人陷害啦， 係啦，俾人陷害啦，一定係啦，就係一場興咯，所以到尾就同佢打咯。咁唔係開心嘅，咁就算我角色拍咗三部曲啦，都有改變嘅。第一集就係俾人蝦，唔清楚嘅世界。第二，哦，原來 enemy 都可以做朋友嘅、哦。咁第三就算兄弟發生咩事都好，我一定會翻嚟幫你哋。即係個兄弟情越嚟越深厚。 哦，即係有轉嘅，有 轉 變 嘅，其他角色都有嘅。 好男人戲喎，呢個真係完。 咁係啊，我覺得佢哋其實香港係需要啲男人戲。 需要係香港 咩戲都需要。 好似做咗首映啦，係咪啊？ 做咗首映啦，大家都好期待，好多 fans 嚟，所以多謝你哋嘅支持啊！ 即係你喺外國長大咧，白天男。咁你外國長大嘅時候咧，翻到嚟香港嘅時候，會唔會好唔習慣香港嘅環境咧？ 非常唔習慣，茶餐廳都唔識叫噶。 哦，係㗎。 咁啊，正常啊，你澳洲都冇乜茶餐廳啊。 其實有嘅，不過佢食嗰啲係好唔同咯。因為香港會即係年代。会变噶嘛？喺澳洲嗰阵时就差唔多80年代停留咗喺呢个时间咁 feel 咯。 你系 Sydney 定系 Melbourne？ Sydney 咁都好多啦。Sydney 已经 大城市啦， 已经系算系新潮啲噶啦。 其实系嘅，系嘅。 我記得去 Amsterdam 嗰個唐人街咧，佢係六十年代 keep 咗喺嗰個年代。 你哋就八十年代， 我哋就八十年代，其他唔同嘅。 唔係咁，但係去到Oxford Street 都好多嘢行啊嘛。 Oxford Street 好多嘢行 ，fashion brands 啊，睇書啊，好多好多 suave material。 咁你有冇爬過 Harbour Bridge 啊？ 冇啊！ 點解你唔爬？你嗰度住？ 你獅子山有冇爬過啊？ 梗係有啦。 我 OK 啦，我已經前輩，我 catch up。 你冇咩帶到你，其實係冇做嘅呢啲嘢。 我有爬過。 你講我信㗎啦。 因為 Harbour Bridge 其實唔使爬㗎，佢有條路咧，有 corridor 行上去嘅， 行上去嘅， 上去影相仲好靚添。 上去影相就得㗎啦。咁同埋你就算咩年紀都好啦，你都可以行到嘅，因為其實個體力係負荷到嘅。 哦。 不過就要換曬衫，因為佢唔可以你跌任何嘢落去個 Harbour Bridge。 即係佢有曬安全帶㗎啦。 有曬安全帶， 即係有曬 safety 啊， 係啊 ，safety 成個跟住去，同埋你唔係爬曬成條 Harbour Bridge 嘅，你到上面最 top 嗰度就掉轉頭包嚟， 好似萬里長城。 我玩好似Rock 嗰度上去嘅， 哦 ，The Rocks 嗰邊係好靚， 上去 非常靚，未試過啊！我嗰陣時離開澳洲，即係嚟香港做嘢嘅時候咧 ，Tasmania 都未去過㗎。 有冇搞錯啊 ？Exactly， 好多人都咁講。 嗰啲叫啲咩車釐子俾我哋食啊嘛， 係擺雪櫃擺幾年俾你哋啦。 我最中意食，系啊！咁而家你嚟咗香港几耐啊？ 都可以话十年咯，十年啦。 咁你都系开始慢慢习惯香港嘅文化， 都习惯咗好多咯。起码中文都识讲啦，中文字都识睇少少啦。 即系嚟嗰阵时系完全唔识讲中文， 唔识噶，唔识噶。我系要由头开始过噶。嗰阵时细个学过中文嘅，学过中文字啦 ，communication 啦，不过就好快 drop 咗咯呢件事，因为你 kindergarten 嚟一定要讲英文噶嘛。咁英文佢哋可不咁难得你讲得英文，咁唔搞你其他嘢啦，你 focus on 英文， 咁就忘记咗中文啦， 完全忘记咗。until 我十六岁先知道我爸阿妈识讲普通话嘅， 哦， 真系唔知噶。 嗰啲普通话你都唔识噶咯？ 我唔系，而家多而家多啲啦，要做嘢就学多啲啦。不过嗰阵时真系唔知嘅。咁广东话其实我以为我识啦，翻嚟香港，哦，原来我唔识讲嘅，或者讲嘢特别细声啦，即系总之系 confidence 嗰样嘢， 冇信心咁样啦。 系。 咁翻到嚟香港第一个教你讲嘅广东话系咩？ 吓， 系咪真系粗口嚟？ 呢个冇呢啲唔讲得嘅，唔讲得嘅，唔讲得嘅。咁我觉得去学咩新嘢都好啦，一定会撞板嘅。咁佢身边嘅人会用一个好焦急嘅方法去教你，咁我觉得都呢样嘢都要学嘅，无论咩国家都好啦， 都几得意啊！今日认识咗柏天南好多，好开心啊！觉得 系要同呢一个喺电视或者喺呢一个银幕上见你系唔同噶。 咁嗰啲做角色啊嘛，点会一样咧？ 你而家系一个系亲切啲，同埋似一个傻佬多啲。 原来佢讲嘢 开心得唔得啊？ 开始睇电影， 开心嘅傻佬 睇电视咧，即系觉得佢唔讲嘢噶，佢真系死神咁嘅样噶。 咁个死神唔系真系好多嘢讲嘅。 系啊，咁啊，希望啊，今晚啦就睇呢个 View TV 咧，就睇呢一个开心啊大只佬啊柏天南啦，做呢个冥冥之中啦。 几点钟做啊？ 今晚9:30。 9:30 ，OK， 今日唔该晒柏天南。 OK，Thank you， 拜拜。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住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角，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三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希望全香港的朋友呢攜手迎難而上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的主題作品，作詞監製陳少琪，作曲編曲監唱張家成啊，人強馬壯群星合唱的前兩點鐘了。 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69点，跌244点，总成交金额1,1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3点，跌2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9.6跌1.8，阿里巴巴109元升2毫，美团197.7跌10.5，京东集团245.8跌8.4，盈富基金22.1跌1.6，恒生中国企业77.02跌1.02，中国海洋石油11.4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系跌0.18。快手85.3跌2.15，药明生物69.9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829，瑞士法郎8.025，澳元5.629，加元6.245，新西兰元5.059，欧元8.412。每百日元对港元5.8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6点，升12点。港金报17,3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35美元，卖出1,85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东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始创中心。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左转去弥敦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重复多次，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始创中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左转去弥敦道咧，亦都塞车，排到窝打路道。咁喺洪隧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就系洪隧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将军澳道入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啦，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噶，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啦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头先讲啦，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咁喺封路方面，西贡嘅北潭路因为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到 行驶。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富宝花园十一座、将军澳广明苑广瑞阁、何文田低庭园六座、将军澳广明苑广新阁、大围名城三期五座、天水围天池村慈平楼、元朗红福村红乐楼、大围名城一期一座、元朗建业街六十二号联发洋楼同埋西营盘高街九十七号丽欣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究竟香水的持久度是怎样划分的呢？ Cologne 啦，香精浓度大概1-3% 度啦，再上就 EDT 啦，即是香精浓度大概是5-8度啦，咁去到 EDP 啦，可能是 10% 以上。最劲的就叫 Perfume， 5秒嘅啫，左右点两下，好浓，咁基本上是 last 差唔多系20小时以上啦。 想要学习点样令到香喷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4-5，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 Love in Hong Kong 咧，我哋喺呢一个星期四同大家一齐咧就谈情说爱啊吓。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大家嘅择偶条件。我成日觉得咧，其实年轻时候啊，即系我哋小时候懵懂嘅时候咧，嗰个择偶条件其实都几肤浅噶。 嗯， 因为大家都系睇样噶嘛。 是的，但是我就会有时候都会看下他的修养和学识咯。即是我反而以前会觉得啊，他的教育水准的程度呢我都睇得好紧嘅。 你咁成熟嘅咩？嗰阵 时不过，嗱，而家咧我成熟咗之后咧，我就发觉其实唔使睇得咁紧， 系 因为以前觉得咧，即系越有学识嗰啲人就越有吸引力啊嘛。 系系 咁，但系遇得多啲斯文败类之后咧，就发觉不过其实唔系一概而论咯吓。 系我自己咧，即系譬如后生嘅时候咧，我自己会睇就系好外在噶啦，我睇嘅嘢。咁我就系好中意啲咧会做运动嘅男士嘅 ，sporty 嘅，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会做运动咧。如果你太过斯文，我好中意喺球场上边咧见到嗰啲男仔挥洒汗水嗰一种嘅即系魅力咧，我就觉得好吸引嘅。所以我拣咧通常都系拣一啲会做运动型嘅男士。 都听过啲人讲噶嘛，即系拣男朋友嘅时候咧，即系拣个靓仔嘅。 佢又會可能有啲殺殺 滾啦， 揀個唔靚仔嘅佢會殺殺滾，咁梗係揀個靚仔先啦。 咁又唔好咁灰嘅，有人係唔會殺殺滾嘅。 係咁當然啦。咁如果俾我都覺得係第一樣嘢睇咗個，即係細個嗰時候真係睇咗樣先嘅，即係你嗰啲最容易接觸到，同埋你最容易睇得到啊嘛。咁你識落，你先至慢慢去了解呢個人咧。究竟啱唔啱自己？咁你发觉，哦，原来之后先知唔啱噶。 咁永远系外形系第一个接触点嚟噶嘛？你个、你嘅视觉见到嘛？我就好细个都会觉得咧，外形唔系一切嘅，但系唔不经意会俾一啲咧外形吸引嗰啲人咧吸引咗佢咯。 系啊，我都系嘅。细个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即系头先讲嘅运动型。另外一个咧，我系会俾啲会戴眼镜嘅人吸引咗，因为我自己唔戴眼镜啊嘛，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嗰啲戴住眼镜喺度望住部电脑啊，望住啲书嘅。硬是好似咧，好有好学识渊博，读咗好多书咁样咧，好容易就会吸引咗咯。 同埋细个咧，你拍拖嘅时候咧，你都其实你唔知道究竟啱唔啱嘅。你可能咧，望落去好似啱，跟住之后咧，再加埋咩咧，就是、你身边嗰啲朋辈咧，喺度无端端吹嘘啊，咩系咧，你哋一齐咧，讲完之后你觉得。好似係，我哋係應該一齊嘅喎，你就以為咁樣就一齊咗嘅，好多時都會。 係啊，呢個係小時候嘅即係叫咩迷信啊，即係蠢啦， 迷思啦，又唔係蠢嘅，即係你有陣時係俾人哋嘅意見去即係領導咗你嘅擇偶條件咯。 係、我會覺得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嘅擇偶條件咧，而家睇翻咧就真係有啲膚淺嘅，即係你長大咗或者你經歷咗好多嘢之後，你就發現外在一定唔係第一啦。 應該就唔係第一嘅嚇，但係有陣時你都要望得落眼嘅， 順眼。 因為人生流流長，你要對住佢成世噶嘛。即係你如果太唔順眼，你就有陣時好咩嘅。 係，所以你順眼我就夠啦。 順眼啊，係啊。 哦，同埋突然之間講講下咧，諗翻自己啲愛情經歷咧，原來試過咧係因為爭而同咗個人一齊嘅，即係好似硬係咧，你本來唔係想同佢一齊嘅， 但係隔離有另外一個 有啲好感啲，跟住隔離突然有一個追佢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啊，我明明。mark 咗少少噶咯，即系摆咗个一蚊 ，mark 咗少少 ，mark 咗少少， 摆咗一蚊银，差唔多跟紧机噶啦。你无端端同我争，咁我就觉得唔得，我要争赢咗佢先。 其实啊，秀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咁啊，你觉得有人争，觉得佢系好嘢咯。 但你争完翻嚟嘅时候，你发觉，原来都唔啱嘅， 不外如是， 系不忿。其实你唔系中意佢，你系中意争嘅感觉。 系，原来人就系咁啊，即系可能每一个人嘅感情经历咧，都好有人有少少呢一啲唔同嘅关系，点解会开始一段感情？咁啊，听众们啦，都系可以喺我哋社交平台留低啦，即系你嘅择偶条件系乜嘢嘅？我见到网上面都有啲人讲咧，就话喂，原来其实人大咗之后咧，先至发觉原来有啲细个嘅时候一啲择偶条件啊，系原来系有啲错嘅。即系譬如即系以前可能啊，觉得要有人关心自己，就觉得哎呀，佢系爱我嘅，佢中意我，我要一齐嘅咁讲吓。关心你其实唔代表一切 嘅、其实冇话啱同错嘅，即系我觉得系你会最令你中招咯，即系我会用中招呢样嘢，即系可能一句嘘寒问暖，你会觉得啊冇人咁样关心我咁样，但系你可能未了解嗰个人背后点解会讲呢一句嘢咧，可能有动机噶嘛，或者可能有阴谋噶嘛，系咪？ 唔系，同埋我会觉得睇嗰个人嘅嗰个 status 系点，如果佢身边其实好多人对佢嘘寒问暖紧咧，其实你多你一个咧， 就唔 会稀罕噶啦，其实就唔会。突出咯， 系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发觉咧，原来咧，即系成以前细个就觉得，我哋一定要日日见嘅，廿小时对住前面住一齐嘅，然后发觉唔好搞咁多嘢啦，俾啲 好困身嘅，日日见系好困身 嘅，唔系咁有啲热恋期嘅时候系见得多系冇嘢嘅， 有啲人其实你系唔介意日日见嘅， 系， 但系譬如有啲人咧，佢会。真係好似咧，即係厲鬼纏身咁樣咧，係要纏住你，你每一刻每一秒你都要好注意佢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太大壓力了。 你得唔得嗰啲即係不停長期要見住啊、黐住啊、做乜都一齊嗰啲啊？ 你話咧，梗唔得啦嘛！ 但係我身邊真係有好多人咧，係好中意嘅，即係覺得咧，你唔黐住咧，你係咪唔愛我啦已經咁？ 唔係，所以我有陣時咧會覺得，即係譬如話你成班朋友一齊出嚟啦，有陣時可能有一啲嘅男士或者女士都會帶埋男女朋友嚟啦。我有陣時都會諗，其實你可能大家都未見過或者唔認識，其實你嚟咧係會有啲悶嘅，因為你只可以黐住你嘅另外一半啦，但係你嘅另外一半又不能夠 enjoy 同其他朋友即係玩啊咁。 何必呢？ 所以你就好好咯， 我不嬲都好 搞。你做呢个时间咧，你帮佢决定咗，佢唔会嚟噶啦，我嚟，我只同你玩啦咁讲。 唔系咁 OK， 我觉得咁最紧要去两个人有一个共识啫。 系，我会觉得系尊重嘅，即系你问咗佢先。咁如果佢唔得啦，或者佢哦，其实都冇乜所谓，咁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嘅时间啊嘛。 不过有阵时，譬如一啲朋友或者系同事嘅聚会咧，即系冇另外一半喺度咧，其实真系可以畅所欲言嘅。 系啊， 因为你有阵时有啲嘢咧，诶唔想佢知道，同埋。其实不是说不想他知道，不过他知道了之后他会不断地问回你的东西。是 啊， 是啊，最怕就是你又不知道前因后果，但是可能现在在这里的人已经明白了， 是 是，你要再跟他解释一个前因后果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继续倾偈先我 不说、啊、不是，还有时候在男朋友面前总会有一些的即叫做什么形象管理，你怎都不会，譬如说可能有一些的一面你不会想让他看到。 是吗？ 有。 所以我好羡慕有啲人，譬如好似我哋阿同事阿 Kitty 咁样啦，即係佢可以俾晒老公知道晒佢所有嘢，而佢老公都係仲係咁鍾意佢嘅。同埋佢老公呢永远问亲佢唔会问佢今晚去边嘅，因为只要喺佢身边佢就好开心㗎啦。同埋佢老公唔出声㗎嘛。 其实都系嘅，你学懂呢唔出声，你留守喺你隔篱嗰个人身边。 默默咁样喺度 支 持。 呢、這个都系要学习嘅。 係，我会觉得其实你另外一半够唔够大方得体系好重要，即系如果你同成班朋友出去啦，但系你嘅男女朋友可能成日都话：喂，系时候走咯，不如唔系，或者嗰人喂，好佢好孤寒啊，我哋俾多咗钱啊呢啲咧，咁就会点啊？就 唔中意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长大咗之后咧，找条件，我觉得第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个人要够。不做作同埋唔好计较太多， 系 唔计较 好 紧要， 好重要。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细个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嘅，好小事咧都揾嘢去嘈下交嘅，即系有啲人即系觉得系我哋大家闹交系增进感情啫嘛，或者闹交系觉得好似我知道你多啲嘢啦，但其实好无谓嘅闹交。大个咗就发觉原来啲嘢系嘥鬼气， 冇啊！其实不嬲闹交都系嘥鬼气， 啱啊， 系啊，浪费时间， 冇需要揾嘢嚟闹啊。 所以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话闹闹下咧，就话我哋分手啦，跟住转头就话又一齐翻啦，跟住下次再同佢讲咧，我又分手啦。算啦，睇下幾時合唔合啦，唔使再氹你。 但係講一出分手嘅時候咧，其實遲早散。 係啊，係啊，因為你唔在乎嗰段關係啊嘛。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私隱啊，即係大家互相要保持嘅私隱。即係以前細個可能覺得我咩都俾曬你啦，冇所謂啦。 但係冇人需要你俾曬我㗎。係 啊，唔使㗎，呢嘢你留翻俾自己啦，我唔想要啊呢啲嘢。 唔係，同埋我會覺得你要著緊你自己嘅私隱之餘，你都要尊重對方嘅私隱。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我嘅私隱咧，你唔准睇噶，但我要睇曬你所有嘢， 就唔得，一定要公平咯， 係啊， 喂，仲有要有將來啊，咁啊，將來呢樣嘢咧就唔好強迫對方喎， 嚇， 有多女仔咪好興話，我哋儲錢啊，你啊將來要點樣，哎呀一定要買樓啊，即係嗰方面。其實我哋個將來係起埋一齊啫，咁樣咧，所有物質嘅嘢咧就係再順其自然，同埋係要有一個好啲嘅處理咯，而唔好逼個男方咧就係、是、你去到某一個位置就要升職，呢間公司唔睬你，你要辭職，你 啊， 即係幫人規劃埋人哋嘅事業咧就好無謂啦。 係啊，我都覺得你規劃未來係好事， 係好事嚟嘅， 但係你要同你嘅另外一半傾咯，就唔好你自己 plan 曬所有嘢，然後我咁辛苦工作，其實為咗我哋嘅未來，我唔見。你是因为我想赚多啲钱，我将来要同你结婚噶嘛？但系如果你嘅另外一半唔了解唔知嘅话，你冇同佢讲吓，咁、我以为你唔中意我，唔爱我啦嘛？你净系想工作咯，咁我咪同第二个发展我嘅未来咯。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系最紧要就系你个价值观。 系， 大家你个价值观如果唔系一致嘅话咧，其实呢段感情唔会耐咯。 系，同埋咧就唔好即系令到对方系难受咯。即系譬如有阵时候有啲人啲说话会话吓、你做咗十几年嘢。楼都冇一层啊！即系咁样呢啲嘢咧，哇！真系太 hurt 啦呢啲。 系，所以同埋我都学懂点样去讲嘢都系紧要嘅。即系你同另外一半嘅时候咧，有啲嘢说话咧，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唔识，你可以即系叫做口出狂言，或者你讲错嘢冇所谓嘅。但系人大咗之后咧，你突然间你做咗咁耐嘢，你突然间同我讲啲咁嘅说话，呢、这个唔系真啊，呢、这个系 hurt 啊。 系，同埋你应该要懂得说话嘅艺术，特别系对你最亲密嘅人，你更加应该要小心，因为佢哋嘅心灵好脆弱噶啦嘛，好、容易你一讲，喂，佢系咪讲真噶？佢讲真就捅咗把刀埋你噶咯。 系啊，最憎有啲情侣就系可能你一轮嘴讲闹对方嘅时候咧，你俾回应我。你讲完啦，做咩回应啊？你讲我听，你讲我听，做咩回应啊？闹完咯， 即系要问你攞回应噶。 即系有好多都会噶嘛，做咩你唔答我啫？咩啫？话情侣，哎呀， 吓、要攞回应咁大镬噶？ 唔系啊，咁我都听咗咯，我唔反驳咪已经系我 一个最好嘅回应啦，系啊。 我覺得即係擲偶咧，另外一個都重要嘅咧，就係佢要有啲主見，即係佢不能夠係一言堂，但係唔可以零咯。即係如果你所有嘢問佢意見嘅時候，佢都話冇所謂啊，冇所謂 ，OK 啊，咁樣好似聽落去好易相處，但係其實你作為你嘅另外一半，其實好難決定啊。如果我做錯決定，然後你可能又會 complain 嘅時候，咁就所有都喺我嘅責任度喎。所以我覺得即係男女都係啦，即係一定要有少少嘅主見，有少少獨立，可以自己決定到嘢。 我又覺得或者如果對方係真係我唔熟呢樣嘢，我唔識啦，我唔緊要，你決定曬啦。咁你就所有嘢交俾佢決定，你就唔好轉頭翻嚟喎。點解會咁樣揀㗎？有冇搞錯啊？點會咁啊？你咁蠢㗎？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唔得啦。 好有切身嘅， 好似係講緊個，我覺得係有一個真係有個人咁樣同你講過嘅。 唔係因為好多情侶咧，即係呢個情況出現咩係咧？喺邊個地方咧？就係、是、去旅行。好多時咧，另一半就話：，哎，我唔得閒啊，你搞啦，你決定去邊度玩啦、你安排啦咁講。咁安排好咗啦，去到個旅行地點嘅時候，突然一問，嚇？点会食嘢先噶？梗系去咗个 location 先啦，先至食嘢啦。边度咁蠢嘅？你咁谂噶咁讲？咁我当日叫你搞，你唔搞，你而家就问我点解？我点知点解啊？ 好切身之痛啊！ 其实去旅行系好能够睇到即系双方即系唔啱嘅地方嘅，系啊。一个就好似唔理嘢，到人哋安排咗之后咧，佢系弹三弹四。但系咧，其实如果弹三弹四受嗰个人咧受唔住嘅话咧，就顶唔顺噶啦。 系啊，佢会觉得吓咁、啊、我都帮你做晒所有嘢，你话唔得闲，你叫我决定噶嘛。 系啊， 但系有啲人系接受到俾人弹三弹四嘅。有啲人， 我哋應該三個都未必得嘅， 一次次 我唔得啦，我肯定唔得啦，系啊， 咁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唔好成日都遷就曬對方咯，即係你起碼都一定要有自己咯，即係你唔好成日都依賴曬佢。好咯，你大細，有啲女仔係咁嘅，即係覺得好似男士咧就係做乜都啱曬嘅。我老公話咩咧？我老公我決定啦，我男朋友決定。而家問你啊， 係、哦、我都有啲朋友就係咧，當佢一拍咗拖之後咧，佢嘅生活重心咧就會擺曬喺男方嗰度，所有嘅嘢，無論係佢約朋友啦、翻屋企食飯啦、做啲咩決定咧，我都問一問我男朋友先，我都要問一問我老公先。其實我會覺得有啲決定係你自己可以即係掌握到嘅，即係未係去到好大件事，同唔同朋友食飯，其實可能講一聲就得噶啦。但係如果你話男朋友話唔得。你就唔去，或者你就冇咗自己嘅人生，呢、這、一個又 佢其實就會冇咗自己嘅人生，係真嘅， 係、啊、 因為你咁樣嘅回覆咧、欸，我男朋友話唔去，所以我唔去，咁其實下次啲 friend 唔會揾你， 係啊， 會咧話喂佢依個係即係嚇一定要聽老公話嘅，係 係啊，同埋有陣時就係即係衰啲講啊，即係如果真係咁 touch wood， 可能分開咗嘅時候，咁你人生仲剩低啲咩？即係如果你嘅朋友都因為男朋友唔俾系啦，咁 你就已经可能都疏远咗嘅时候，咁你冇咗男朋友，到时你又剩翻咩咧？ 乜都冇噶咯，剩翻自己。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静埋他的冷笑，神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离别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知你略爱的需要。 值得心再跳。越落得孤僻的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心笑。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鬼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如盼望我如放大，要何有寂寞有怕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啊啊啊，像美丽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了。心痛时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都应对照，千里掠外的必要，还抱自己心在跳。 好快七月份会开佢嘅演唱会啊！卫兰有呢一首好正嘅新歌啊，《现代恋爱安全手册》，即时系对两点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南韩大邱市一座大厦怀疑被人纵火，至少七人死亡，超过四十人受伤。当局怀疑一名男子在一间律师行放火，他已经在火警中丧生，正调查犯案动机。事发当地上午接近11点，一座七层高大厦的二楼首先起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迅速将火救熄。当局说火警导致七人死亡，至少41人受伤，大部分是吸入浓烟，其中26人要送院治理。大邱市警方表示，七名死者在同一个房间内被发现。立法会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票数是72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反对取消对冲的自由党主席邵家辉说，希望通过修例之后不会出现劳资矛盾等情况。另一名自由党议员李振强担心香港或者会再出现下一波疫情，认为现时并非合适时机取消对冲安排。工联会议员陆仲雄重申，取消对冲可恢复原有强积金制度的功能。修例通过之后，政府会划线指明取消对冲安排的生效日期，将不设追溯期。政府会为雇主提供25年共332亿元补贴。政府亦都会推行要求雇主储蓄的专项户口计划，用作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并透过积金易平台落实。預計取消對沖安排最快在2025年實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她任內最後一次的立法會答問會，形容過去五年驚濤駭浪，但是有無畏無懼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驅動她勇往直前，相信已經交出一張無愧於自己的成績表。過去五年沒有一刻後悔接受特首任命，亦都沒有一刻想過辭職。他提到曾经努力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但一场修例风波令他体会要彻底改善行政立法关系，要确保爱国者治港。林郑月娥说，去年施政报告已经就提升管治提出建议，如果仍然有人怀疑他并非一早已决定不参选，看他过去一年的工作言行就知他早已经打算离开。他又说，信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退任特首之后乐意参与公务员培训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关范畴的工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特區要同內地通關是很大挑戰。她指出，大部分海外國家是一套抗疫理論及措施，而內地是另一套。香港企在中關，香港企在中間，要小心評估怎樣有相對兩全其美的方案，形容是好考功夫。林鄭月娥認為，如果要用去年9至12月同內地的討論作為基礎，短期內看不到通關的可能性。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又提到，剛過去星期二和政府專家顧問開會評估最新疫情，專家認為雖然確診個案近日有增加，但未需要即時收緊入境限制及社交距離措施。不過他強調，仍然需要提升疫苗接種率，仍然需要提升疫苗接種率才能夠讓本港安然渡過疫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及星期一短暂时间的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69点，跌咗246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6点，跌22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391.8升四毫，阿里巴巴109.1升三毫，美团199.3跌8.9，京东集团244.6跌9.6，恒生中国企业77.04跌咗1元，盈富基金22.08跌咗1.8，快手85.8跌1.65，南方恒生科技4.64下跌1.14，中国海洋石油11.48升3毫，药明生物69.75跌1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33.93，瑞士法郎0.979，加元1.258，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6点，升咗12点。港金报173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08美元，卖出1850.7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东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联合广场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左转去弥敦道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重复多次，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联合广场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左转去弥敦道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窝打路道。咁喺公主道去尖沙咀近住培正道桥底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就系公主道去尖沙咀，即系去红隧方向啦。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亚皆老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头先曾经有道路工程噶，道路工程就已经完成咗，车龙咧都逐渐消散，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 队排到去芜湖街。咁喺封路方面，西贡嘅北潭路因为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骚动音乐骚动 One Promise I'll be fine 最难谂呢是真係估個拍，究竟我 rap 嘅時候個底配一個平時人哋傳統 rap 嘅時候下面做嘅底啊，定還是唔係？所以就好似你啱啱咁講啦，開頭你會聽到Anton rap 嘅時候咧，嗰段係一段 trap beat 嚟嘅，咁跟住去到 chorus 嘅時候，咁我哋就去翻 rock 嘅聲啦 ，rock 嘅鼓啦。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波城奔神。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为争取出战亚洲杯决赛周展开激战，第二场柬埔寨对香港， 星期六晚7: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香港球迷可以安坐家中，齐心集气同港队加油打气。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我是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你健康 嗱。啱啱我哋上星期就放咗个长假啦，咁好多朋友都成日觉得，唉，其实而家咧放假咧就冇以前嗰种放假咁开心嘅。以前会计数咧，我哋可以出街去旅行啊，点点点啊咁样。 唔系、哦，我想讲上个星期咧能够放三日假，即系五六日咧。是好爽的，我覺得。 梗係啦，完全明啦呢一樣嘢，因為我哋日日都翻工啊嘛。 係啊， 但亦都而家有啲朋友就話啦，有啲公司如果俾你揀，你可以減人工而去多日假期，你會唔會選擇？ 唔會， 我都唔會啊。 嚇，咁你翻工都係為咗賺錢啫嘛，咁然後你為咗多日假期減人工，除非你係有15年未放過假啦，係、啊，係咪？即係如果你平時 有放假嘅時候，我覺得有一個規律係會好啲嘅，即係隨時咁樣即係將啲假變做錢，又或者將呢啲嘢咁樣變做假人工變得有假，我覺得好似嗰樣嘢好似冇一個規律啊。 唔係，我會覺得可能對於一啲在職嘅媽媽或者即係佢可能屋企有啲嘢需要照顧，係啦，咁佢就會覺得 OK 哦。咁如果我有三日嘅時間，我可以照顧屋企人，咁我可能成個 planning 會。靈活啲，咁可能就會願意去即減人工去做咯，因為啲媽媽都有時會唔捨得嗰份工噶嘛。 但係都係唔好聽咯，減人工無啦啦，你又冇做錯嘢，咁做咩要減冇人工啫？ 可能我哋即係我哋翻呢份工嘅時候都慣咗係翻叫做五日啦，或者可能我哋冇一個實質嘅時間啦。 我翻7日㗎，係 你係咧。但我最近聽啲朋友講咧，佢哋公司咧即可能啲外國公司，佢哋會直情有，譬如而家夏天啦，佢哋有個叫做 summer 嘅一個選擇嘅，選擇啲咩咧？就可能啲星期五咧，你啲星期五咧，你可以 tick 咗話，哦，你揀邊個禮拜五唔翻工得咯。即可能一個月裏面有四個禮拜，咁你可能揀兩日兩個禮拜五我唔翻嘅， 即長短週嘅道理 咁 樣。 咁你 就係禮拜五喎，嗰個長短週係。 係喎，好 OK 喎，但係佢咪唔使減人工先？ 唔使，就係佢哋 summer 就呢、這個叫做咩 break 咁 ，summer break 咁樣咯，即係俾你開心下咁樣咯。我都覺得幾正嘅喎，有啲公司可以願意俾你，因為其實咧，我會覺得好多時都話，哇個員工唔翻工啊，你放咁多日假，肯定嗰啲工作效率低啊，唔做唔到嘢。 但其實對於嗰啲員工嚟講咧，佢會諗啊，哇唔係，星期五要放假，咁我今個禮拜咧就搶盡啲先，做曬啲嘢，佢早啲做完就可以禮拜五就放到假啦。反而係咁嘅喎，係。 係啊，我都覺得其實如果你應該咁講，我哋平時咧翻五日咧，你有陣時總會咧將啲嘢拖到星期五先至真係完曬嘅。但當你要放星期五的時候，你 就會做快， 就會做快好多 的。你講得好啱，阿土真係覺得好啱，鬼即係抵你成日喺 office 嘅。 其實我都有時咧翻工呢樣嘢咧，我覺得可能嗰個模式唔同咗，尤其是可能疫情之後咧，大家快 work from home 咗之後咧，其實好多人都會知道，哇！我翻工嘅時間咧要做好多嘢，咁我就會安排好曬。嗱，今日翻工嘅時候咧，我要做十樣嘢。以前可能你翻工日日都翻。是但啦，做兩樣咪得咯。 我就從來冇呢一個心態咯，因為可能我同阿祖、同阿土合作得多咧，佢都了解我。我一接到啲 order 咧，我即刻做曬佢。 你嘴聲，你嗰啲以前讀書嗰時咧，放暑假咧做曬暑假 工作，係第一個星期 放暑假第一日已經做曬所有嘢。點解咧？因為可能我喺呢度做得耐啦，我知道咧，我啲老細會改嘢。若果你唔快啲做咧，佢改嘢咧，你做唔切啊嚇！咁我早啲俾佢嘅時候咧，佢改嘢，咁我都可以即係跟住佢嘅意思改咗佢啊嘛。 所以我最中意就係李子剛呢啲咁好嘅員工啦，早啲俾啊，我就可以早啲做曬。 因為我同阿土禮拜四有一個交收噶嘛，咁通常我要開咗一個十一點半嘅會，我先可以俾到嘢佢嘅。咁我十一點半開會啦。咁啊，大約搭九搭十咧，我已經落去錄嘢啦。錄嘅十二點三就俾到佢啦。 係啊， 犀利！ 跟住之後，我通常咧就一收到咧，我冇其他嘢 occupy 咧，我就會即刻幫佢交咗。然後咧，我哋嘅台長就話。吓、啊、咁快，啱啱开完啫、啊，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系睇你本身个员工嗰、那个工作嘅模式系点样。 系， 同埋我谂我哋以前细个嘅 practice 都系有咁样嘅，就系、是、咧你快啲做晒手头上面嘅嘢，咁如果有第二啲更有挑战性嘅嘢，咁咪可能会揾你做咯。因为我哋以前就会觉得啊做多啲嘢就 系 好事嚟嘅，咁但系可能而家就唔系啦， 时代 唔同咗啦，系啊， 嗱快快手手啦，今日星期四啊，做埋啲嘢，听日 Happy Friday 咁就可以。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 so wasted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Just a lost boy in a small town, I'm the same kid but I'm grown now, trying make it out, but I don't know how. Wish that I was young, what have I become? Now it's late night and I'm at home, so I make friends with my shadow and play him all the sad, sad songs. And we don't talk, but he sings along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 so wasted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Days feel like a blur now, still feel 18 but I'm burnt out, so daydream what I could be if I turn back time to a storyline where my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 so wasted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Sky's always better than my life right now. In the place I am, so for last time, I guess Peter Pan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好听嘅新歌 Anson Zebra, Peter Pan was right.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男仔，他由十八岁开始已经爱上班里面其中一个同学了。基本上他就不是同班的，只是同届的。男仔就想啊，等大家都上了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表白。因为男仔好喜欢一个女仔咧，佢嘅笑面迎人啦，喜欢佢嘅清纯嘅声音，同埋佢一对凤眼啊，佢觉得呢一个女仔咧，肯定系上天赐俾佢，一定系属于我嘅，所以佢谂啊，不如再等等，等到大学嘅时候先表白啦。之后他们同时考上同一间大学，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仔，他选了同样的大学，而本来呢他可以上更好的学校的。去到大学之后呢，女仔开始缤纷的大学生生活了，每天都在不同的 house 社团那里上妆样啦。男仔见到女仔这么开心，心想等他 enjoy 下大学的生活啦，不用这么快表白的，可以再等一下的。到了大学二年班的情人节，他终于鼓起勇气向这个女仔表白，但是发现女仔的窗前已经有一支红玫瑰，是另外的男学生送给她的。女仔问啊，什么事啊？这个男仔结结巴巴地说没事没事。原本想住表白的说话呢，全部吞返晒落肚。到最后打听到，原来那支玫瑰花是这个女仔同班的班长送给她的。毕业之后女仔结婚了，男孩一直都没有谈恋爱，默默地等她，甚至搬到她附近的地方那里居住。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的心愿，也没有接受任何人介绍的对象，她永远都是拒绝人家的好意的，因为心想最好的她已经想要了，为什么还要选 second best？好多时佢都会微笑，好多时都会等待住。有一次女仔饮咗好多酒，睇住佢嘅眼里，然后就会觉得啊，点解咁多人都睇唔上你嘅？点解啊？你系咪唔鍾意女仔啊？后嚟再打听之下，发现咦，原来呢一个女仔佢同佢嘅丈夫好似感情上有啲问题啊，到最后分咗手。女仔嚟到呢一个男仔面前向佢诉苦，男仔觉得系时候应该表白啦，应该要同佢讲啦，但系到最后说话都吞翻落肚。到最后，男仔喺一次简单嘅身体检查当中发现自己患上癌症，佢唔忍心再喺呢一个女仔面前讲出向佢表白嘅说话，所以到头来亦都系冇再同呢一个女仔表白。女仔好奇怪，点解呢一个男生好似永远都喺佢身边，有阵时有啲说话欲言又止嘅咧？究竟呢一个男仔系咪中意自己咧？到最后，女仔向男仔表白，但系被呢一个男仔拒绝啦。佢冇讲原因，但系其实好怕连累呢一个女仔为佢嘅病而担忧。 爱过就是完全，哪怕最后无缘。情是两颗心的交汇点，爱你就是完全，痛也是这么甜，留住 最好的一生在怀念，你有你的一番资源，我有我的明天，原来情未减心不改晒更亦变迁，仍然未免想要再见你一面，仍然每一天心中也眷恋，你有你的一番资源，我有我的明天，原来情未减心不改晒更亦变迁，仍然未免想要再见你一面，仍然 我讲了这么耐，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来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美电康康，每周一星，今个星期是可爱Q哥。 其实我昨天赢是侥幸的，我觉得。 你这样这么谦？ 不是啊，真的谦的。 你昨天赢得是很犀利的，很多人喜欢你揀的歌的。 多谢大家听众支持啊，真的。我会当是我和罗敏庄打和咯。 你连昨天那个小忌廉你都唱埋的时候，啲人已经话：哇， 那个小甜甜啊，妹。 小甜甜啊，你唱完小甜甜，啲人话啦。诶、播埋小纪念一笨咁样，但小甜甜你都唱埋嘅时候咧，啲人话你冇咩做唔出噶啦，李志哥， 我冇咩做唔出噶啦，系啊， 为咗赢佢可以出晒所有嘢噶。 嗱，我唔系真系咁好胜嘅，但系赢啊最好啦吓。不过咧，讲开呢啲 Q 歌咧，其实呢个香港乐坛系几多噶，好、多时咧，即系尤其是以前嗰个年代咧，一日唱片十只歌啦，可能有九只系情歌啊，即系主打歌啦，佢突然间有一只咧 QQ 地。古古怪怪特別啲嘅，係啦，好似有少少搞搞笑笑，但係又好似有啲得意嘅。 嗱，我覺得呢個情況咧，似我哋琴日播嗰首咧《IQ 博士》咁啊。當個歌手咧，你認知咗佢咧，啊，你係呢個模式嘅，或者你呢個形唱唱歌嘅，突然間你轉咗嘅時候咧，覺得。哎好得意好特别得你咁样。 咪同埋呢有陣时你听得太多嗰啲即抒情歌或者情歌慢歌嘅时候呢你硬觉得有啲理理地嘅。你听返首得意 QD 嘅歌你就觉得哎好醒神喎、 啊。所以今日呢首都系㗎。你觉得佢咁有型嘅时候突然一唱首咁嘅歌你觉得好 Q 咋佢。 係呀、啊、就系、Aaron 郭富城㗎而家已经成为人哋嘅老公喎。 爸爸添啦。 爸爸添啦。係呀佢会唔会同嗰啲女女咁样讲呢、 都系会嘅一定。个个真你乖。 你有我去街，有我去街，摆定礼服着晒发财。 看我架车其实冇白开，最后佢阿妈都上网。我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令世界兴奋。令我爱逛街，平日摘下斋，我就每碟菜都食饭。充满欢笑的了解，充满真挚的开解，穿上花布的领带，融入完全超级新境界，超级新。但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是青春心态。有了这爱心，其实哪会歪，最害怕善意终活埋。充满欢笑的了解，充满真挚的开解，穿上花布的领带，融入完全超级新境界，超级新。转下弯啦，前面有个牌，转右转入高速飞快。 眨下眼，结束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啦。星期四咧，好似有一种感觉咧，就快 weekend 啦。 系啊， 系 啊，要继续努力啊，大家吓， 要快快手手做埋啲嘢啊。 系啊，可以 Happy Friday 啊，听日。 系啊，咁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噃， 拜拜。Bye bye